记得好像是在七八天前吧，有一天晚上林宥嘉突然发微博宣布自己的妻子平安产子哈，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感慨，因为曾经他唱过最苦的情歌，但是现在呢他说起了最甜的情话。在舞台上一直唱着苦情歌的林宥嘉，如今抱着自己的妻子和宝宝感慨终于有一个家了哈，让我们这些看客们也不禁为他感到高兴，衷心的祝福他。我一直很希望说，哎，自己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充分的睡眠。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跟我差不多吧，但是我真的是低估别人了，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呢也是早起陪我一起，可能有的是加班，那有的真的是很厉害啊，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好，周末的早间都早早的醒过来，在我们的后台冒泡。我们来点一下名，有小闪 Barry， 有星星星星爱心星星，有叶子，有老实人，有崔小宝，有老爱中庸，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 Stephen Lam， 加费劲，还有王超，洪恩正，沙漠果果，还有直善银笑 SQX 喜，以及小龙女，还有柠檬，人在江湖，各位早安。 等来了第一缕阳光，我依然在路上，路过了城市和村庄，是你指引着方向，是否会绝望，只有前方，一百次的停靠和张望，一百次又再回到路上，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再见再见旧日的幻想，那天边的夕阳穿梭在枝头上，那个相伴的远方也许只是梦一场，希望是否会绝望，只有前方，一百次的停靠和张望，一百次又再回到路上，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再见再见旧日的幻想， 耳边听到是来自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送给各位在路上此时此刻开着车的司机朋友们哈。微信公众账号后台还在冒泡，有根根，有张丽娜，有 DZ， 有熊猫咪咪，都在跟我说早安早安各位喽。接下来听到的一首英文歌曲是一首婚礼上才会听到的歌曲，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可以来感受一下哈，感受这种甜蜜也很好，对不对？来自 911 一首 I Do。 My whole world changed from the moment I met you and it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felt like I knewI'm still

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送给窦靖童的《童》这首歌。其实王菲对窦靖童的培养也如这首歌里所写的哈，你不能去学坏，你可以不太乖。看了这一期的《幻乐之城》，看王菲母女三人在舞台上摩擦出火花，很感慨这样的一个家庭每个人怎么活得都那么利落和率性呢？洒脱的王菲曾经说过，每个任性不太懂事的妈妈呢，总能养出一个温顺明理的女儿。哎，这就让人忍不住生发去想，那孙燕姿的女儿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刚生了二胎的我们的青春孙燕姿，咕叽咕叽。 约个会，餐厅选择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掏光荷包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谁比谁好， let's go to bed. 来自孙燕姿咕叽咕叽。我发现最近乐坛好像好事情接连发生，除了林宥嘉和孙燕姿宣布当妈妈之外呢，我们的徐佳莹在前几天也宣布了自己的婚讯哈。我觉得2018年对34岁的徐佳莹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才刚在前不久凭借第五张个人专辑《心理学》拿下了金曲歌后的她，又宣布要踏入婚姻殿堂。出道十年来，徐佳莹一直不骄不躁，只是一心一意地打磨出一首又一首的佳作来抚慰听众们的耳朵。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潇洒走一回》。之前曾经翻唱过的《潇洒走一回》的同时，我们要为拉拉送上最好的祝福，祝她新婚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八点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希望你能够继续守候在 FM974。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炎热的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五折，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带您嗨翻天。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回不过去的过去说，小姐姐你知道我早上想吃什么吗？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但是到了8:40了，还有人没有吃早饭吗？那如果要我给大家推荐方便又可口的早饭，我可能会给大家推荐牛奶泡麦片，因为我们都知道燕麦片可以稳定血糖还有胰岛素的水平嘛，所以像早上呢，大家就可以用低脂牛奶，对不对，来冲泡燕麦，来代替的我们平时吃的日常的早餐，那不仅有饱腹感，而且还很方便，对不对？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说确实我也没吃早饭，燕麦片拿出来，低脂牛奶泡起来。 风雨。 Tried my best to care about you, about you. I know I could have been a better man, but I always ha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I'm struggling to see the better side of me, but I can't take all your jabs and taunts. You're pointing out my every fault, and you wonder why I walked out. Tell me I'm a wreck. You say that I'm a mess. How could you expect anything less? You latched onto me, then cried how strong you were alone. I told you when you asked, I knew this wouldn't last. At least I could be honest about that. Glasses of wine. 好多朋友都表示自己还没有吃早饭。王哲说能不能把你那个麦片匀我点儿，没有存货了。还有杨七中啊，他说他早上吃的是生煎加小馄饨，哇塞，真是一顿望尘莫及的早餐，你吃好就好。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Rain 思起说，我的早餐吃的是那个白胡子老爷爷啊，懂的懂的。When you tell me I'm...来回顾我们今天第一条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来自金志文 Rachel 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以及此刻听到的 Every Avenue Tell Me I'm a Wreck。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被喧闹的旋律震撼到炸裂炸裂。听说早安音乐秀的月月鸟啊，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儿，真的感觉哪天应该让他来带一个班哈，让他推荐他心目当中觉得非常炸裂的歌来到我们的音乐快车道。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找到今天的歌单。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杨宗纬的声音并不适合所有的歌路啊，我觉得只有苦情歌和他的声线最贴合，但是能把一种类型的音乐拿捏到游刃有余已经是非常的难得和不容易了。其实都没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

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帽上的刺毫只忍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 还假装不在乎。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领包袱。 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抱上你之后只忍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每次都被欺负。 夹子说什么时候组织线下粉丝 K 歌活动，一定喊我，还愿意自费。这样如果明年我们的节目还在的话，在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来组织一场好不好？夹子到时候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好的纯好吗？一有线下活动立刻通知你哦。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你好毒，来自张学友，他的声音真的是有毒哈。除了李宗盛，姚谦应该也算是台湾乐坛最懂女人心的词人哈。我们来听他和蔡健雅合作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收录在2005年他俩的专辑《两栖动物》当中。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心头多留些空白，哦，爱仍是艰难，不爱落在心海，不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

just be a queen. Whether you're broke or evergreen, you're black, white, beige, chola, descent. You're Lebanese, you're Orient. Whether life's disabilities left you outcast or leader teased, rejoice and love yourself today, 'cause baby, you were born this way. No matter gay, straight, or bi, lesbian, transgender lif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chola, or Orient, m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orn This Way 最近被提到的频率很多，因为这首歌的 MV 男主角自杀逝世，年仅32岁哈。无独有偶，我们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同样是年仅32岁的卢凯彤，也在前些天坠楼身亡了。生前她曾经坦言说每天想自杀，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要关心身边拥有一些可能心理健康问题或者仅仅是心理情绪的一些朋友哈，我们要多多的关心他们，多多的给他们帮助，及时制止悲剧的发生。 镜头一，我不再说从前，镜头二，我不再哭红颜，镜头一，吹掉吧

缠绵都解，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微信公众账号上老朋友费劲说，我跟媳妇儿一起听呢，我说你送我的第一盘磁带就是这个专辑，然后我就等着邀功，结果媳妇儿瞪着眼问我说，我还送过你磁带呢。这好多事情要记性好一点啊，你要记清楚了啊，那如果万一记差了记混了，千万收着点啊，不要随便说，你不记得就宁可不要说哈，不要给自己挖坑。话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第29届金曲奖提名公布，林俊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获得了6项提名，而且他当晚的演出也非常的惊艳，零失误的现场演唱被公认为实力 live show， 但是最终却是6项陪跑，令他所有的粉丝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啊！但是好在最近他收获了一丝丝补偿，那就是获得了第2届 CMA 音乐奖的年度最佳男歌手奖。我觉得这也是给他一丝丝的安慰吧，并且确实也是实至名归的一个奖项。虽然说有些成就不需要奖项来肯定，但是奖项确实也是成就最好的肯定。 阿红 Say your smile And I won't hear you laugh anymore Every night Mariah Carey Never Forget You， Mariah Carey 的演艺生涯就是一连串的成功哈，我觉得他的德国的奖项就是两大张 A4 纸都列不完。今年10月份他要来中国开演唱会了，要不要 pick 一下呢？那么高的高音总觉得不现场体验一下总是会留下一点点遗憾哦。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了，抓紧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 音乐快快快车道。 Father, up all night, I'm going under, but I don't wanna be like you, and you don't wanna be like me. Hey, I play with matches, roll like dice, and hope for magic. Try to let the river flow and take me somewhere I don't know. Oh, wild horses in the night, I'm running for my life. Wanna be like them, and they don't wanna be like us. Hey, I've crossed the ocean, wiped my mind with a million potions.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 it's a game I think I'll always lose. Oh, wild horses in the night. 打开，却也是你让我

荟萃中外打击越大视域新秀，激情玩转。